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太子站在床边，神色八风不动。听宣进来的老臣们见了这样，只有心中佩服，自己都跪下了，做战战兢兢状。 朕病了两个月不上朝，朝中都反了不成？先出了一个厉道勇，又出了一个穆昭然，把西戎使者都抓了，这是怕仗打不起来吗？ 庆德帝怒道，这话实在牵连太广，当即就有臣子呈道： 回禀圣上，厉道勇原是布衣，是礼部宣进宫的。 礼部从尚书以下一律主和，这臣子也是油滑，只把责任往他们身上甩。庆德帝听了这话，怒极反笑： 谁跟你说厉道勇了？如今得意的可是刑部的穆昭然，如此胆大妄为，也能做到刑部侍郎？ 其实这话实在冤枉。穆昭然是探花郎，天子门生，是庆德帝一步一步提拔上去的。今天这事儿不出，谁也不知道他原是主战的。但谁敢和盛怒的皇帝讲道理？皇帝环视了一周，又怒道： 这样暗藏祸心的家伙，朝中不知道有多少，真是让朕心寒。 这话是连满朝文武都怀疑上，众官员都忙不迭地表忠心。庆德帝又抬眼道： 太子也没听到消息？ 儿臣五更过来，并未听见消息。 哦，那你现在知道了，觉得该如何处置啊？ 养心阁内外顿时静得如落针可闻。太子淡淡道： 儿臣认为应当立即释放狐狸舍，不能为此小事坏了两国邦交，再让人慢慢盘查，查清真相，不能再冤枉好人。 言下之意，狐狸舍一定是好人，无论怎么慢慢盘查，总归是查不到他头上的了。他说的轻巧，反正蒙苍娶了大周人做姬妾又毒杀的事已经传得天下皆知，不到半个时辰，御史的奏章、世子的请愿，还有各种眼线写来的民怨沸腾的密奏，就会像雪花一样飞来，和亲的事又平添一道大罪状。庆德帝又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，灯光之下，太子的神态优雅，表情也谦恭，一如往常，是他一手教出来的王者气度。都说龙盘虎踞，越是强大越要沉稳，轻易不表明态度，凡事只让手下人去揣度自己态度，不然何谓鹰犬，何谓爪牙？谁成想他青出于蓝，反而把这套用在了他父皇身上。庆德帝看得出来，底下群臣更看得出来。庆德帝年轻时也看闲书，书上说老虎暮年时会离开自己领地，找个僻静山洞悄悄死去。当时只觉得百兽之王也有骨气，没体会到这份悲凉。都说当天子好，天子一怒横尸百万，不过一句重话，下面已经跪了一地，都是当朝重臣战战兢兢的模样，看着无比忠心。其实一个个都有成千上万个心眼，再快的刀砍下去也不过是抽刀断水，什么也伤不到。庆德帝和他们周旋数十年，早有了心得。新的虎王来了，林中百兽早从风里嗅到了老病的气息，急着去投诚。庆德帝淡淡道： 太子既然清楚厉害，就按你说的处置。那穆昭然包藏祸心，太子意下如何呀？ 这话问重关键，室内气氛都为之一冷。运筹帷幄有运筹帷幄的好处，自然也有致命的坏处。太子只管表面服从，背地里没少做事。 庆德帝逼他处置穆昭然是打中了七寸。穆昭然不比厉道勇，厉道勇才名在外，实则是个没有功名的白衣，杀了也就杀了。穆昭然却是17岁的探花郎出身，又是江南世家子弟，26岁就做到三品，前途无限。要是太子把他也当作弃子，以后谁还敢投奔太子麾下？但要想保住他，太子就得正面与皇帝对抗，不说以卵击石，至少是以下搏上，兵家大忌。如今明面上的权力都在庆德帝手中，太子唯一的名头只是暂设正室而已。再退一万步来说，父子天伦在这里，忤逆二字太子无论如何都担不起。主战派的臣子如何看不出这厉害，当即有人奏道： 圣上，此事当从长计议啊。 住口，朕与太子说话有你们插话的份吗？ 庆德帝怒道，群臣噤若寒蝉，都看出今日形势，庆德帝就是要逼着太子亲手处置穆昭然，不由得都敬畏起来。两个老丞相对视一眼，显然都想起了庆德帝盛年时把朝中派系玩弄于股掌中的手段，打定主意作弊上官，看太子如何破局。却见太子仍是淡淡的： 父皇英明，穆昭然必须重办，依儿臣看，他一个三品小臣敢如此胆大妄为，恐怕不是一人之力，背后只怕还有人指使，不如连他的同僚朋党一起审问，连师门也要好好盘查。 他这话一说，下面早叫起冤来，刑部尚书第一个奏道： 圣上明察，臣等实不知此人包藏祸心呐。 穆昭然江南世家出身，师友全是江南派的官员，江南富庶偏安一隅，多是主和，刑部尚书又是齐强派，真追查下去，只怕主和派损失惨重，怪不得要到刑部去鸣冤，又怪不得要把一个隐藏得这么好的、前途无量的穆昭然用在这时候。投鼠忌器四个字，恰是庆德帝此刻心境。 查穆昭然就查穆昭然，牵上旁人做什么？罪责只在他一人身上，查他一人就行。 庆德帝的怒火倒像是平息了不少，太子仍是态度恭敬。 父皇处置的事， 一番周旋又回到原地，仍然是变成了庆德帝要罚穆昭然一人，到时候求情的奏章一来，再多几个直言进谏的御史左右掣肘，庆德帝要还是一意孤行重罚，反而成全了穆昭然的清明。自古以来，君权与文臣的争斗从未停歇过，庆德帝盛年时也曾与这帮清流斗过，用的方法是暂时避其锋芒，事后再寻由头狠狠料理那些直言进谏过的文臣。人无完人，只要耐得住性子，总能找到机会。他们动不动以圣人门生自居，庆德帝就反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他们，别说贪污徇私这等大把柄，为了国丧期间纳妾，都几乎活剐过大臣，立了几次威风，朝中风气就乖了许多。但他如今最缺的就是时间，偏偏是太子，他亲手交出的好儿子，纠集起满朝的清流来做他的敌人。为了面子好看，死也不肯和亲，浑然不顾如今西戎已强盛至此，西边已是半年没赢过一场。再打下去，西戎人势必看出大周边军如此不济，到那时就不是和亲，而是割地赔款。相比之下，和亲已经体面太多。但这话如何说得出口？世人都为清明所累，连天子也不例外。庆德帝连和亲的正式旨意都没下，就已经出了个厉道勇，写着诗骂到脸上来，句句锥心。庆德帝当时强撑着体面回去咳了一夜，呕出两口血来，吓得御前总管孙长福哭着劝求圣上保重龙体。一个太监尚且知道体谅皇帝，偏是自己的亲儿子这样咄咄相逼，倒还不如寻常田舍翁能去官府痛痛快快地告一句忤逆。然而这话也不能说，庆德帝只能骂道： 唯唯诺诺， 哪里有点储君的样子？ 这话实是说中了，底下的群臣都不敢说话，太子也缓缓跪下说道： 儿臣知罪。 他脊背修长，因为病人忌讳，所以穿的是极鲜艳的朱红滚龙袍，越发显得鬓黑如墨，肤白如雪，整个人如同玉树一般，连跪姿都显得是折辱。他这身份原是不该受重话的，但群臣谁敢劝？而且庆德帝自己也不好再改口，气氛正僵持，只听见旁边淡淡道： 圣上的火也发够了，臣妾看着圣上倒不是要审穆昭然，而是要审自己的儿子呢。 说话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在旁边奉药的皇后。她向来气质端正清冷，年轻时夫妻感情甚好，近些年信起佛来，连长春宫都很少出，几乎辞诊了，御前侍寝的都是其他妃子。今天原是为侍病才出来的，连庆德帝最心腹的右丞相雍瀚海也有些日子没见过他了。原以为帝后之间有了龃龉，没想到皇后的语气仍和盛宠时一样高傲，不由得重新审视起太子的处境来。他这话虽是责备，却也给了庆德帝台阶。庆德帝于是也笑着辩解道： 哪里是审儿子，不过是教教他罢了。 雍瀚海连忙凑去道： 哎呀，娘娘可冤枉陛下了，陛下正是看中太子殿下才做严父的。 其他臣子也凑起去来，气氛顿时松快了，只是太子却没有立刻就起来，起来后也只是低头站在旁边许久未说话。按理说以太子的智慧和手段，要是趁机说笑几句，不说把这事儿蒙混过去，至少能挽回点圣上的慈爱之心，但他却始终一言不发。雍瀚海不由得有点奇怪，想想大概是因为自幼身份尊贵，傲气使然，也就想通了。又说了一会儿话，眼看着要传午膳了，庆德帝毕竟是病人，体力便有点不济起来，言语被懒，众臣知趣，都退下了。到了晚上，太子也随皇后回去了。太子乘玉辇，皇后乘翠盖金缕九凤车，到了该分道的地方，却看见皇后的车在前面停下，太子玉辇继续往前走。到近前时，只听见翠盖车内唤道： 太子，过来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